过知情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人花花似梦，人花花似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自己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的美丽，越大口呼吸越危机，爱上冒险，爱上了你，可你那百川的天性，快让我生存不下去，我能痛快又去哪里？哪里不都还是你？回忆被海水淹死的鱼，一步一步接近窒息。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只？就让我闭上眼，死在你怀里。可你那百川的天性，快让我生存不下去，我能痛快又去哪？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

的如此观感应，你盼我在你的手心，用眼神给我肯定。

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。我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 爱情来不及变老，葬送

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，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。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度过求职路上的种种结束，在职场路上华丽转身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。